田中，下个星期我们放五天的假，你要回国吗？ 不，我打算在家看电视、影片、学中文。你呢？ 我想跟朋友去玩。 不错啊，去什么地方？ 台东，听说那里的风景非常漂亮。 我也听说。放假的时候，你常去旅行吗？ 不一定，有时候在家写功课，有时候出去玩。 你们什么时候去台东？ 这个星期六下午去。 去玩多久？ 大概玩4-5天。